孤单的降落，拥挤的只剩下寂寞。天晴了，风吹的时候，泪水连记忆蒸发了，放开手，心才会自由。爱走了，不能再拥有，心灰了，不会再重头，怎么会就这样错过，连再见都还来不及说，这幸福是那么脆弱。想念，我还想念，爱没有终点，虽然你不在身边，天空依然灿烂，我可以期待下一次能有走了，谁来叫醒我？曲折，你曾陪我度过，给我的比你带走的多，不回头。